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S Radio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

是我要的爱吗？你有没有一点牵挂？不知为什么我渐渐的习惯他去爱你，虽然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容易。也许有一天我爱上的人也能这样幸运，不会有别人介入，不用受被忘记的苦。和你相见很晚，总有一些遗憾，我也能不回头望。女人要的情感不能和人分享，经不起纠缠。和你相见很晚，心却感觉温暖，是你让我能这么想。相信我，生命中还会有人出现像你一样。不知为什么我渐渐地习惯他去爱你，虽然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容易。也许有一天我爱上的人也能这样幸运，不会有别人介入，不用受被忘记的苦。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. 我什么都没有，一点草。如果你感到寂寞，我带给你热闹，为你绕一绕，没有什么大不了，却可以让你微笑。其实我很烦恼，是你看不到。如果我也不开心，怕你转身就逃。爱上一个人，一定要让他伤心。这世界多么美好，需要明了，只要我对你好，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？

女朋友，梗唔信啦，冇理由。你几好啊，因为冇人鍾意你，或者有你唔知啫。